雪草原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一湾碧水映晚霞。

欢乐和痛苦永远交替着，顾虑太多，是不是不说，但生活不能一错再错。